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双十一可能很多人都忘了，其实原本双十一是光棍节，但现在大家都光顾着这个狂欢购物了哈。说实话，昨天12点一过，应该是今天12点一过、两位有买什么东西吗？ 没有 啊。 没有。 真的 已经变成了理性消费者了。 哎，我觉得咱们在香港可能真的感受到那个气氛不一样。我昨天我又干了一件事，又在微博上问，是这个我转发了这个咱们市场部徐卡的一条微博，我说真的是有人在零点之后守在那儿买东西付款吗？底下也就十几条跟帖说有。大学生，有的说没有，有的说我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就每年的双十一。然后又看朋友圈，你就发现大家，我昨天睡的已经挺晚的了，就大家两三点的时候还挺多人在那晒买了什么宝贝儿啊，买了什么就是各种，反正我就觉得跟你说一过来香港这边，大家似乎这种购物的这个情绪哈、你跟在内地比是完全没法比的，就这边显得好冷清，但是在内地你光从微博微信上看到的，你就觉得那真的是一个热火朝天的一个情景。因为我微博上也关注了几个电商达人，这是鬼脚七的一个微博，他就贴了一张图，那他比较了两年就是天猫双十一的这个成交额，你看这个数字吧，这真的是中国速度，十亿，在去年的11月11号，就是十亿的成交额是花了6分07秒，今年已经是3分钟就搞定了。然后我还看就是知乎上面就那些在阿里巴巴工作的员工，他们就分享就每年双十一他们是什么样一个战斗的一个场景，通宵达旦这不用说了。他们呢就跟看世界杯似的，他有一个巨大的那个屏幕， 电子屏， 巨大的电子屏是吧？ 对。 然后呢就实时的在那播报那个数字，我就看有个员工说他通宵一夜之后第二天在食堂吃饭眼泪刷就下来了，然后就他说别说我矫情，他说这就好像中国足球队哪天拿了世界冠军，女神林志玲哪天说愿意嫁给你一样的激动。他们就看着那个数字啊，他的情绪就不断的高涨，到最后那一刻他自己就你看狂喜这种。 对，但是说双十一可能真的是太火了，因为在淘宝在09年它首开这个双十一的先河之后，其实很多电商也纷纷跟进，像什么京东啊，然后国美啊等等。但是今年淘宝干了一件非常这个了不起的事儿，它在去年的时候申请了这个双十一的商标权，是只有淘宝可以使用，所以其他的商家是不能使用的。然后对，所以最近的国美和京东都分别发了公开信，就说为什么你不是说好的要开放吗？现在你把这个商标自己拿到手里了，你的开放哪儿去了？而且呢，国美更是发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信，他说这个双十一就是21，这是大家的节日，然后不是只有淘宝一家的。然后他之后就发了一个广告说，只想安安静静的给一个最低价，做一个只要贵了就赔300的美男子。 哎，他们用不了双十一是吧？意思是？ 对，但是 他 们可以 用什么呢？ 1111，或者你看很多人都用了不同的称呼，什么11折节、打折的折、11风暴什么的，111购物节，反正只要是两个11写在一起是可以的，但是有双十一就不可以。 这个确实哈，你说从数字上来看，我刚才说的是天猫的，但是呢今年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个预期，说淘宝的这个双十一的销售额呢预计将会有637亿元人民币，去年是350亿，这基本上又得翻倍了。你是吧？ 我觉得大家现在有一个心态，就是好像我也特别想给这个数字贡献一份力量的感觉，就是大家共同的去看我们今年到底大家一起冲，可以冲过最快几分钟达到10亿或者是100亿这样的一个数字。因为我是有去年有干过这种等零点然后那个涨价的事儿，对，我是去年有干过，但是我觉得后来代价太高，就是你要等物流的时间很长，因为双十一期间， 哎，今年不是说他第一个到货几分钟就到了，送个冰箱什么。15分钟还是几分钟？ 我觉得不能看这种极端的例子， 就 你就要看一个平均的吧。至少我去年的一个购物体验是要等的时间比较久，而且你算算，其实可能也就便宜几十块钱。所以我 作为一个相对已经理性的消费者，我想想，我觉得我宁肯为了快，就是我今年要买的东西，我是在双十一，我特意赶在双十一之前，赶紧把这个日子要买的东西都买完，然后让他在双十一以前可以送到我的手里。嗯、我就是用花钱买这个时间成本。 但是其实去年我双十一还真的买了东西，嗯、我买的是我是在当当网上买的，然后订了几本我想看的杂志，全年订杂志半价，包括很多书也半价， 嗯， 所以我就买了书和杂志，但是它的时效性没有那么强，所以它可以隔很久送过来，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尤其是杂志。都是第二年的，但是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担心，因为之前我有朋友在淘宝上买东西，就会发现其实双十一那天是降价了，但问题是他是先把价格提上去之后又降下来的，所以我可能个人比较倾向于去这种大的 B2C 的商家，因为这个货毕竟是他们自己的，他们的定价权包括他们对货品的质量可能更有保证，所以我会相信他们是真的在打折，但是很多小的商家我就会很担心是不是真的先把价格变了，然后又发给你一些旧的或者以次充好的货品来度过双十一。 哎，这个确实是一大担心哈，说你号称是降价，但是是不是大家都会精明到你说把你的价格就一直追踪着，但是我发现现在越来越有这样的人，就大家先这个先看好你这个我想买什么，你双十一之前你多少钱，然后双十一这天多少钱，之后多少钱，我追踪几年我就发现就是有这些比较好事儿的，可能时间也比较多的网友，他真的就在那追踪，他就发现他现在的这些消费者吧，一个是理性，二一个呢是这个聪明，就你不是说就像你刚才讲的这种前面把价格抬得老高后来突然间来一个降价，他这种已经是把消费者当傻子了，他这种招数呢以后就越来越行不通。我这也是从这个网上看到很多帖子哈，就有人就说我自己是这个双十一的会场的商家，他们是有一个价格的政策，比如说呢在9月15号到11月11号期间，这个时候的价格呢是成交最低价的9折，那到了11月12号就双十一过了之后到12月11号期间呢不得低于双十一当天售价出售，他其实就是要买你一个口碑是吧，证明我双十一那天我的确就是这段时间的最低价，而且呢他们甚至提的要求更高，就说因为我到时候是这个规模效应会特别大，所以呢他们从商家的角度考虑说他其实降低了我的这个经营成本，所以因为有规模的效应降低经营成本之后呢，所以我的商家是可以让出部分利润的，甚至觉得这个全年的最低价可能就是在双十一这一天。当然我看的这些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多大的这个代表性，它或许有一些也是刚才你讲的是那种价格战哈，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至少我看得出来有些商家他是真真正正的在那儿经营着双十一那一天的所谓的最低价的这个生意的。 对，但是其实为了规避这个乱象，不管是行业还是这个国家层面，他们都有出台新的规定，你像天猫自己他就要求说你卖的这个价钱必须是50天内最低的价格，在双十一这天，也就是原来是30天，现在改成从9月15号到11月10号。然后呢，工商总局也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要求所有的商家，不管是天猫的也好，或者是阿里巴巴或者淘宝，或者是说京东等等这些 B2C 的商户，都必须在所有商品的描述中去掉什么最低价呀、参考价呀、市场价和原价等等的这些描述，就只能留一个促销价格是多少，所以也避免这个误导消费者来做这种不理性的消费，或者说在价格上引起一些欺诈等的行为。所以其实大家都是想让这个双十一的市场更加透明更加健康，包括在今年的电子商务座谈会上，咱们的国家总理李克强也谈到说这个双十一马上就要到来了，要强调通过双十一培育新的业态、新的产业、新的消费热点，要拉动内需。其实所以其实这个双十一现在真的是我觉得是举国瞩目啊。最早的一个人造节日变成了今天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看重的一个消费节，不管是商家也好、消费者也好，甚至是国家的有关部门都纷纷非常看重这个，我觉得这不得不说是我国一大创举。 但是我觉得像刚才说到的这个价格的问题，其实现在有一些生意比较好的商家他自己其实也不愿意承担双十一那天那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像去年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业就是淘宝店主在双十一之后猝死的新闻也是有的，所以他们自己现在是把这个也会采取一些方式把这个工作量分散到前面和后面，比方说其实如果你在前一阵子如果你去上淘宝的话，你会看到它有一些所谓的叫抢先购，就是双十一抢先购，它就是给已经是 给价钱 一些折扣，他是把那个时间拉长， 对，他把这个期间拉长， 就跟香港圣诞节他一整个月他都在打折。 是这个其实也不算是什么新鲜的了，因为大家说到这个双十一购物节都会跟美国的这个黑色星期五去对比嘛，但美国的黑色星期五它是本身就是在感恩节之前它有一个购物的这种传统，它不是说像双十一是一个生生造出来的一个网络的狂欢购物节，但是这个黑色星期五它也是会把这个时间拉得比较长，它比方说之前可能就是先七折，然后到比较靠近的时候但是可能已经断码了，然后它就卖到六折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现在淘宝或者说是天猫也是在渐渐的向这种方式靠拢。 但是我觉得黑色星期五和双十一还是有个很大的不同，因为黑色星期五最早是针对实体店的，后来演变到电商来也做黑色星期五的消费打折，但是双十一它是反过来的，最早是从电商，现在也有很多实体店开始在做这个双十一的打折。 哎，你这确实是非常中国特色哈。那咱们自己也很多的这个猜测，自己的体会可能还是没有真正是从事这个行业，在这个双十一这个节日里面这个连续工作的一些正在进行当中的人们了解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找到了几位店家，那一位呢他是经营这个淘宝店，一位呢是线下的实体店，我们等一会儿呢来听听二位他们亲身经历的双十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哎，说实话，这个09年开始的双十一哈，现在每年它都有了一些新的特点。数据这个不用说了，每年都是节节攀升，今年更有可能是要实现翻倍。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用什么来这个支付？今年的这个互联网金融，或者说它用这个无线端的这个参与度，也会是空前的。 对。 那我看到这个有一个 IT 媒体，他们就发布一个2014双十一购物的 APP 的分析报告。这一方面呢是说到了数据，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说到今年这个移动端的这个参与度。我们可能现在很多的时候哈，就是把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数据方面。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想想这个数据背后它会反映出更多的一些什么样的信号。那比如说我看到这个鬼脚七也是国内著名的一位自媒体人，他曾经在阿里巴巴工作过快10年的时间，也是见证大淘宝的这个搜索产品和技术的革新和发展。他去年在结束这个双十一之后呢，他写过一篇回顾和综述的文章，他就说了一个数字，说呢马云当时给李总理报告的时候，估计就是春雨刚才说的那个场合，这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了，说呢马云报告就今年就完成300亿，要是多了可能物流方面他也承担不了，但是少了他似乎呢这个量不到规模，引不起这个外国媒体的注意，这不能算一个中国奇迹。他说所以呢这个量它是有控制的。哎，这个我觉得还挺新鲜的哈。那个到底具体的数字哈，你说化解到每一个人身上，似乎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这个数字做具体的贡献。那亲身参与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会，我们紧接着就来连线这位淘宝的店主，他叫做阿 Kim。OK， 你好。 哎，你好。 嗯，谢谢你接受我们的现场连线。先说一句哈，这个今年的双十一的销情怎么样？你们店里面？ 还可以，就是肯定是会比往常的那个，就是业绩会高一些。 嗯。 像旺旺上面的客户咨询啊什么的，都会比平时多很多。 嗯，多多少呢？有统计吗？ 就是昨天晚上凌晨的时候，就是那一段时间段的时候，客人访问量比较高，然后旺旺咨询的也比较多。 这个是你们是非常乐见的吧，我相信。 嗯，对。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就是会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就是恢复的格式啊什么都是做好，然后直接发给他们就可以了。 嗯， 这样的话会比较节约时间嘛。 嗯，那像你们店里做这个双十一的活动做了几年？ 今年的话我们双十一是第一次做，因为我们这个品牌的话网店的话是做了没有多久的。 嗯，所以你们卖的是这个男装。 对，我们卖的是设计师男装。 设计师男装。那刚才其实我们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双十一很多店家看上去都在打折，都在做活动，但是是不是真的在降价？这个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这些店铺就说，你可以比较跟我们过去几个月，他们自己都会制定一些战术，在几个月几个月我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到了这天我的价格要怎么定。那你们店里是怎么定的这个价钱呢？是全年最低价吗？ 确实，因为我们设计师男装品牌的话会分新一季的款式和旧一季的款式，就是过季的一些款式嘛。 嗯， 然后在新一季的款上面我们确实也给到了比较低的折扣，因为新款毕竟上市很多后的衣服上了没有多久，所以我们现在是打七折的一个活动，确实也是比店铺啊或者是平时的那个价钱确实是低了很多，而且七折这个价钱也是非常相当的优惠的。 嗯， 然后按照过季款的话我们也是给到客户五折，然后包括我们下午的时候会有一个限时折扣的一个活动，也确实是真的是给到客户一些很多的优惠活动的，也确实是低价。 嗯哼，那据我了解哈，就是你们这个店铺一开始就是在淘宝做起来哈，你说现在卖男装，但之前还有一个店，后来又回到实体店，后来呢又这个关闭了这个天猫的店铺，再回到淘宝，中间为什么会经历一个这么曲折的过程呢？ 因为之前的话淘宝好像就是对天猫的一个推广啊，一个做的一些推广什么的不是特别的大，那时候的时候就是天猫我们的每天的那个点击量啊客流量也不是特别的多，本身我们的那个男装的销售价格比较高一些嘛，所以我们那时候的业绩啊或者是推广啊什么的也做的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当时就选择了关闭天猫嘛，因为天猫还是需要一个团队去做，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些，天猫毕竟是一个商城的一个模式在做嘛。 嗯， 然后现在我们回归到就是说基本的个人那种淘宝店铺来做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做起来也比较方便一些，然后它的模板啊什么也比较方便一些，然后我们也可以随时啊更换一些货品啊什么的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选择做了个人的那个淘宝店铺。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们也有实体店铺，那在双十一这一天你们在线上有促销活动，在线下有吗？ 我们线下没有。 那为什么会对线上和线下做一个区分的这种促销政策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每一个就是会在淘宝上购物的人现在对双十一的一个概念都是很清晰的，因为知道双十一那一天网上肯定是大部分网店都是给到相当低的折扣在做活动的嘛，所以我觉得线上的活动会让大家更加踊跃的会来参加，然后他们也其实都提前都已经有看好我们的网店的一些活动啊什么的，但在线下的话就是在在我们的实体店铺的话可能好像客户对双十一这个概念对实体店铺的折扣不是特别的强烈的。 那我看到您做这边做的是男装的设计师品牌，我们知道淘宝它也有很多就是从淘宝起步然后最后做成了这个淘品牌，然后淘宝也会对它有一些推广跟包装。 对， 那我想可能对于相关的一些同业者您也会有一些了解，那您觉得这个在淘宝真的是做成这种淘品牌的这种梦想的成就的人是多吗，或者说容易吗？ 其实也非常辛苦的，因为开始你要做在网店，因为刚开始你一个网店刚开的时候确实它的点击量和客流量是非常的少的，而且大家也会对你的那个信誉产生怀疑，因为你毕竟信誉低，大家都会在购买的时候会就是有一个想法，就觉得你这个店可能刚开，货品啊质量啊什么都不太了解，所以你刚开始起步是非常困难的，只有慢慢每天这样累积更多的客流量，然后抓住一些客户的回头率，这样之后再往下做才会慢慢的起步的。 那其实你们有没有一个规划哈，就是盈利方面，就一般来说几年之间会达到一个多少的营业额，你们有这样的规划和目标吗？现在的状况又怎么样？ 现在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淘宝的话还是刚刚起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保证每一个月的那个营业额可以慢慢每一个月在上升，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了。 嗯， 所以我们现在的对淘宝的营业额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我们没有就是说定太高的目标，我们只希望它慢慢成长，然后我们先开始把个人那个淘宝店的信誉给做上去，然后再慢慢的就是把它做得更好。 另外我们看到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这个双十一它实际上是对消费的一个提前透支，那你们会不会也担心说在双十一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销售的萧条期呢？ 嗯，这个肯定是我觉得是会有一点的，因为大家都是在折扣力度大的时候去选择购买的商品嘛，然后回到了原本的那个价钱之后，肯定会有一段时间的那个业绩的一个下降，但是持久来讲的话影响也不会太大的。 嗯，好，谢谢您，谢谢阿 King， 这个是男装设计师品牌，祝你们生意兴隆，谢谢。我们再来连线一位哈，也是这个从事应该是卖 百货行业 的，他是也是卖服装吗？ 对，他们是一个连锁的百货公司集团。 哎，跟这个刚才阿 King 的角色可以说呢，我们听上去是有一点点冲突哈，就是线上和线下的，尤其是现在线下的看上去要受到这个线上非常大的这个冲击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来跟Jason 来聊一下。Jason 你好。 哎，你好。 刚才我们跟一位淘宝的卖家联系了，他呢也是这个经营的男装设计师品牌，他就说到双十一对他们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那就你们做这个实体百货的，双十一的这个意义和价值大不大？ 其实影响不是特别的大。 嗯， 因为其实我们作为百货行业来讲，那我们所有运营的品牌呢，它是起步其实都从一个百货来起步的。其实跟线上不一样的是，他们有些可能像设计师品牌或者有一些品牌，它起步是从线上起步的，那它的客群其实本身就不太一样。那我们做线下的这种实体百货呢，其实在双十一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促销的东西。你从常规季度来看，这个季度其实应该是冬季一个新品刚上市的一个阶段。那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就是每年在淘宝去做售卖的时候呢，淘宝这个时期基本上都是在做一些比如打折的货，或者来讲的话就是一些常规的，比如通过线上前期运营的店铺，就是它积攒了一定的它线上的客群，所以这个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为什么说刚刚我又想到这个天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天猫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线上的百货，因为它做的品牌呢都是这种国内可能也有一些一二线的品牌，它会在天猫上做一个店铺。那所有在我们店内经营的这些品牌呢，他们线上跟线下其实货品都是一样的，他比如他店铺线下更新货品，线上同时会更新一样的，但是呢他绝对不可能会做这种就是说线上线下折扣不一样这种情况一般很少。所以其实从目前情况来看，对于我们线下的整个销售的冲击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整个百货系统内呢，一些过季的款式或者秋装的第一波和第二波的货品呢，他们可能已经拿到网上去再做售卖了，是这样 的。哦，就是说可能在网上卖的就没有实体店的那么更新，就是从款式方面来看的话就是旧款了，是吧？嗯， 对对对，大多其实都是这样子。大家可能自己上淘宝去搜，或你可能在实体店看到的一个品牌，你同等的品牌你上店铺去搜，其实都是一样的折扣，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其实你也从事这个百货的行业很多年，除了服装行业，我相信你对其他的行业有所了解，那对其他行业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呢？ 其实电器的冲击比较大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呢它不需要说线下我们有一个太大的体验去看到，因为其实东西都是一样，品牌的产品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线上的电器商城之类的，它本身的运营成本比我们做线下的要低，所以呢它的促销的力度会大一点在这个时期。 那你刚才也说到运营成本，其实对线下的商店来说它的运营成本实际上要比网上高的，那你们商店里的这些品牌，他们在面对这么高的运营成本的时候，他们又同时在经营天猫，会不会形成一个竞争，包括其实他们在天猫上是更有空间去做这个促销的活动的，然后这会对你们的店造成一个什么影响吗？ 其实这就是未来的模式，就像现在我们未来整个电商慢慢都会转成这个 O2O 模式，那 online 就是线上的话，它会有线上的售卖，线下呢自然也有线下的体验。其实呢这样的模式才是一个正常的良好的运营模式。那目前就是线下的成本偏高，那所以有很多品牌呢会在国内去把它的店铺作为就是成本运营成本比较高的店铺，或者说有一些利润达不到的，他会做一些闭店，然后但是他一定会在这些城市和区域的 shopping mall 或者说百货会做店铺做线下的体验，通过线下才能带动他线上的售卖， 其实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 嗯，那我们看到其实比方说像美国的 Macy's 它自己是有这个网店的嘛，但是像玛莎一类的百货可能就选择直接在天猫开店。那我看您也是服务的是时尚连锁百货，那您服务的公司有没有这样的考虑？那考虑的时候的顾忌和考虑的点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在着手做线上商城这一块了。其实做线上商城呢，就是说这个份额呢，我们公司是一定也要做这一块，但是这个起步其实就是线上跟线下完全不一样，就是客群也会有一定的不一样。那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线下联动到线上去做这一块东西，我们也想直接做自己的自有品牌去做这些东西。那可能依附于天猫呢，我们的运营成本就会更高。 嗯， 我们可能会自己去做起自己的这个线上商城的平台。 好的，谢谢今天 Jason 跟我们的现场连线，谢谢你，再见，拜拜。 拜拜。 好，听了两位线上线下可以说呢，在这个运营的思维方面和他们这个具体的操作模式方面还是有一些的这个区别的哈。那我们等一下还要连线一位达人，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位著名的自媒体人鬼脚七，他曾经在阿里巴巴工作9年多，也可以说是见证过这个双十一近几年来这个飞跃。从前呢是阿里巴巴这个电商和搜索方面的专家。我们休息回来再来跟鬼脚七聊一下。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刚才听完两位这个在线上和线下卖衣服卖服装的达人之后呢，我的感觉非常粗浅，我就觉得真的是赚钱很难。你说即使哈，看上去你在网上开一个网店，看上去不用操那么多心，其实恰恰相反，他可能操的心啊，不能说比线下的要少吧，至少这我觉得是差不多。 我觉得是我们被马云洗脑了，因为之前淘宝也好或者说是天猫也好，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故事，就是好像你做网店就特别容易 实现你的草根创业梦想，但实际上可能并不如此哈。那我们紧接着来连线著名的自媒体人鬼脚七，他呢在阿里巴巴工作过快10年的时间，也是国内著名的电商和搜索专家。鬼脚七你好。 你好。 我看到您的微博上贴了一张图，就说2013和2014年两年的这个双十一的数据方面的这个比较哈，3分钟10亿，这个去年是55秒就1亿，这个是天猫的一个双十一的成交额。是不是除了这些数字哈，我们还应该关心别的数字，或者说这些数字它首先本身反映了什么东西？ 首先它这些数字本身它反映的是说今年的双十一跟去年比较它的热度是什么样，之所以把它这个对比拿出来啊，其实是让很多人可以进行预估，说今年跟去年比今年的这个总交易额会是怎么样。这个在今年双十一之前其实有好多人并不看好，认为这个国内的大家的这种购买的热情好像没有以往那么高了。所以去年卖到了350亿，说今年不知道能不能突破500亿。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突破600亿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会有跟之前预期的这么一个落差呢？ 之所以预期是这样，主要是现在很多做淘宝的，就像你们刚才采访的做淘宝，他自己觉得越来越辛苦，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线下的一些传统大品牌都开始入驻淘宝天猫，然后还有一些国际品牌也进来，一些从淘宝本身成长起来的一些淘品牌或者说是一些线上的品牌呢，其实他们的日子没有以前那么好过了。所以大家就开始唱衰吧。但是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呢，其实整个的消费的热度还是很强的。线下其实大家都有明显的感觉，线下的这个商场啊人流量是越来越少，很多人都到线上去了。而且大家对于网络的这种特别是手机的这种发展是 越来越普及嘛，大家购物也会越来越方便，就像我处理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在手机和 iPad 上面处理。 嗯，所以这是一个总体的大趋势哈。但是呢，我们刚才跟两位卖家聊过之后呢，也是强化了我自己的一个印象，在我的脑海当中，就是这种所谓的网上的购物的狂欢，最后受益的我感觉还是大的卖家。就刚才您说的一些大的品牌，它入驻之后，可能它对于这个中小的卖家会有更大的杀伤力，他们想赚钱越来越难。这是不是跟之前马云阿里巴巴就是倡导的这样一种草根的致富或者创业的这么一个实现梦想的平台，它会有一点慢慢的背道而驰了？ 那其实你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如果一个卖家更有实力，那么他的影响力更大，然后在网络上面他卖得好，这个是不是应该是正常的？那另外一个卖家没有实力，那么他没有影响力，他在网上他卖得没有那么好，那是不是这个也是正常的？我们不能期望说，因为是在网上，所以我们希望让弱小的商家卖得比那些大商家、有品牌的商家更好。我觉得本身这个期望就不符合常理，对吧？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在同情弱者，但是这个期望它不符合常理，这是一个哦。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你看线下的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实力，你在线下一样是很难做好，哪怕是摆一个地摊，你要没有比较好的货，你要不是能够坚持在那儿去服务，你要不是说你的这个面积够大，你的地方够好，你一样是很难做好，对不对？所以本身这是一个普遍的这么一个规律，我们也没有必要非得要强求说在线上这个规律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在线上跟线下来比，有一些相对公平的地方。它公平的地方就在于说，你要想开个店，你可能不用去走各种流程，那到线下可能还有城管啊，然后工商税务各种人会过来找你。但你在线上呢，其实你只要是不卖假货，然后你不做一些违规的事情，可能就没人去管你，所以会给更多的人可能在线上确实有更多的一些创业机会。那我认识的有好多他们现在做的比较大的，他们也是最开始就从可能义乌小上面市场啊，就是男女朋友开始去进货，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那你说他们走过来以后，他们现在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你说他们享受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利益，我觉得其实这都是正常的。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跟所谓的马云他倡导的这个让天下没有难度的生意有多少背道而驰的东西，这个我倒并不是这么认同。我觉得从我的观点来看，线上的这么一个环境比线下的要相对公平很多，就是更有机会一些。你如果在线上很难有机会，你在线下，那我觉得这个机会更少。而在线上，他基本上把一些这个资源给你去掉了，例如说不论你爸爸是谁，对不对？不论你家里面有没有钱， 其实相对还是公平的。 对他，你都有可能有一个展现的机会，都有一个展现的机会。 我再想关心这个数据哈，就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基本上是这个交易的数据，去年的是350亿，今年您刚才说突破600亿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就发现这个交易的取消或者退货的数据，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是不是这个数据我们也应该关心一下？还有一个呢，我记得您在去年的双十一结束之后呢，您写过一篇回顾性的文章，就说到几点，有一点我印象非常深，您说当时马云跟李总理报告的时候说就做300亿，但是后来呢是做了350亿，是吧？你说这是一个似乎是一个界限，超过300亿好像有点太大了，要是少于300亿呢似乎又没法交代，为什么300亿它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节点，如果超过或者达不到，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后果？ 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复杂吧。就是他的这个思路呢是很天马行空的，而且呢他看很多大的方向和趋势看得非常的准。那之所以说是300亿呢，应该说是肯定类似马云跟总理这块说肯定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你要说超的太多呢，可能他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对，另外一方面呢，应该说去年做到350亿的话，应该确实还有一些资源是，就是从我了解应该是还可以推广的更厉害的，特别是在线下的呀一些渠道可能还可以推广更厉害的。那去年应该整个这个形势也都还可以，从再早一年的190来个亿到后来的350亿，其实整个这个增长幅度已经让所有的人都非常惊奇了。而今年呢之所以增长这么快啊，其实并不是说阿里这块这一次策略有多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增长这么快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本身手机方面的增长速度非常快。按照我了解的信息，应该差不多有46%到47%的这个比率是通过手机来购物产生的交易，那么这也就是说有很多人不用商店了嘛， 你在深更半夜的时候，以前我们可能只要坐在办公室才能够去拿个电脑买东西，现在你拿手机就可以直接买了，对不对？然后你在吃饭的时候你也能买，你在哪儿都能买。手机在2013年的时候，整个的这个成交的这个交易笔数也是占了20%，好像21%左右，金额才10%几，今年占了40%几，50%了，有好多品类已经超过50%。 嗯， 就是整个这个趋势，我觉得是带动今年双十一，整个交易额这么增长这么迅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嗯哼， 啊，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其实阿里。内部确实也做了一些策略性的工作，这个工作看上去还是蛮有效果的。这工作又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说它做成全球的双十一，就阿里今年上市也是这个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 IPO 嘛，那么整个国际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我看了一下这个整个交易的分布，除了大陆以外，那么香港排在第一位，那么美国是排在第二位的。 嗯嗯 啊。就是已经是整个这个市场，就是海外的市场已经彻底打开了。 嗯， 其实还有一点，它是把很多线下的大牌都已经吸引过来了，就是就包括一些这个奢侈品品牌，还有线下有在国内很有影响力的一些品牌，基本上都进驻了天猫。这个所以造成线下的影响力也会拉过来，他们自己在线下也做了很多工作啊，所以这次会造成整个速度增长非常快。那么关于这个退货率、退款率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没有双十一啊，它一样会有退货退款，啊，就像可能每个行业会有一些不一样。例如说像女装有些退货换货的这个比例能在20%几，就是正常情况下边，它能在20%几， 嗯， 对吧？那还有一些可能这个稍微低，像这个3C 可能稍微低一些，因为它比较贵重。其实这个退货退款本身在线上交易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这一次双十一的退货退款比例有多高呢？这个现在其实它是看不出来的，你必须等到说未来的那么3-4天、一周左右，它才有可能知道说，哎，这次总共退货退款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说它不会太明显，因为啊，大家在双十一，就是像我们家基本上在双十一买了可能几十件、上百件东西。那到时候他已经分不清楚这家是从哪一家买的，他需要去花很多时间，这个要想去退货退款的话，他基本上他需要比那个重新去买一件会更麻烦。 嗯 啊，他需要去猜，他需要去看，然后他还不能100来件东西拿过去，你先要试用你才知道是不是能够退嘛。 嗯嗯，就说这个数字可能在平常它也是正常的在这个显现着，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双十一花很多的精力去看这个数字哈。 内行一般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不太看这个数字，他关键看一个什么数据呢？ 嗯嗯， 其实看说物流，你这个物流如果拖的时间太长，其实退的会比较多。 嗯嗯，是， 如果物流拖的时间没有那么长，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双十一尽管说也是缔造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奇迹哈，但是我也发现有一些评论就说，它也折射中国电商行业的一种空洞，因为它是存在隐患的。现在的这样一种现象，线上的消费呢，它其实还是以这个价格和规模为导向，但它是不是一个可以良性的或者更加健康的、最健康的这么一种消费的方式，您怎么认为？ 嗯，我觉得他说的这一个呢，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确实现在大部分人在线上买东西，就可能有50%-60%的人还是因为说线上便宜。加上双十一最开始他打的口号就是这个全场五折嘛，哪怕一些平时不打折的，他也是打五折嘛。 嗯。 那么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有吸引力的地方，但是这个对于整个的。就是整个其实线上是这样，线下其实某种意义上面它是一样的，就包括咱们去这个奥特莱斯也好啊，去香港哪个百来号公司也好，要搞活动最有杀伤力的、最简单的、最直接的就是打折，对吧？那这个我觉得应该说是线上和线下他们异曲同工的。那但是可能还有一些可能你们是没有看见的，因为我以前在阿里，然后我最近有很多朋友，他们是借助双十一其实推过很多不打折的东西。 嗯， 他是推什么东西呢？他推新品牌。你说本身我的女装的客单价可能只有100-200啊，但是我可能在双十一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发布一个新品，那这个客单价在1500以上，啊，总共才有200件，那就有好多这种。我以前一个朋友，他们就是在用这种方式去做，他们的这个100-200件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那个客单价非常高的全部卖完。 嗯， 他也会借助双十一，因为双十一。其实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说，它是通过低价去吸引了很多客流量， 是 吧？ 嗯， 然后有了客流量，其实它可以做任何事情。 嗯嗯，好的，明白您的观点。哎， 因为我们时间今天非常非常紧张哈，谢谢您郭晓琪、 啊、 那今天我们就先请教到这儿，以后还有更多的电商问题再向您持续的请教，谢谢。 好 谢谢，再见、 嗯、 好，拜拜 拜拜。 嗯，这个到底是专家啊，每一个问题呢其实都是可以、嗯、都可以上一堂课了，都给咱们非常的非常的这个详细。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更多的关于电商方面的知识，可以关注郭晓琪的微博啊微信啊什么的，确实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再来综合回应一下刚才郭晓琪老师教给我们的一些东西。好，欢迎回来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听了三位行家，我觉得都是，是吧、嗯、两位卖家，一位呢是这个对格局非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的一位淘宝搜索和这个电商的专家。嗯，说不出来，我觉得就现在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隐患，我觉得其实挺有道理的。你说大家狂欢背后哈，它之后能不能持续的更长时间，或者说它以后会不会大家慢慢的就变得像 Cathy 这种是非常非常理性的，就是它存不存在一种泡沫，我就在想。 嗯，但是我看了一个麦肯锡的报告，是在2013年的时候麦肯锡出的、嗯、关于中国网络零售革命的一个线上购物助推经济增长报告。 嗯， 名字很长，但是它里面就有一个数据，就说其实它调查了中国的266个城市的网络零售数据，然后其实呢有百分之它的销售额里边有60%是新的销售额，就是这个销售额是仅限于线上的，如果你在线下、嗯、它也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是完全新开发的一个市场、嗯、而且是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城市或者四线城市等等这些偏远的地区，反而在一线城市这个销售额线上的和线下的还是这个对比的很明显，但是在这个偏远城市那这个市场就是真的是新开发出来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可持续稳定的增长、 嗯、对，这个中国市场就是太可怕了、嗯、完全没有办法估计它到底有多大的潜力。 英国人多，因为人多嘛、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双十一还是挺了不起的，尤其是现在马云推了这个国际化之后真的是走出了、嗯、中国走向了全球。 凯西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咱们在71啊，在香港那种、嗯、它都可以代收包裹。 是啊， 是 这个也是，就是这个是物流上面的一个创新吧，它是叫国际转运嘛、嗯、因为以前在香港买东西就是可能会比较麻烦，因为你要付的那个费用是比较高一点的、 嗯、 但是刚才同样的也是这份麦肯锡的报告里面，他提到就是现在网络销售的在线购物它带来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影响，就是说拉低了零售行业的一个终端价格，相当于说我即使是线下的这些商店、嗯、我也因为线上的这个而被迫要降价。当然你可能说是对于消费者来讲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整个的经济来讲这是一件好事吗？我觉得是很难说的、 嗯、 另外再有就是刚才在郭晓琪老师他在最后说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很多人是趁着双十一去推一些可能是高价的产品，他为的是要流量。那我觉得当然我是一个菜鸟，我不懂，可是我就觉得这个流量是一个出现在这种电商分析文章里面一个特别吊诡的词，好像现在很多人就觉得有了流量就一定会带来这个经济收益、嗯、 先聚人气，先就跟咱们做什么音频聚粉丝一样的道理是吧，你看各种 FM 一样的、 啊、 没有人赚钱了。 流量是什么时候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呢、嗯、是所有的流量就一定能够转化为生产力吗？我觉得这也是在做电商的时候、嗯、可能你要进这个行业之前你要想想清楚的一件事情、 嗯、但是其实你不管怎么说、嗯、流量它带动了互联网产业，这个双十一除了互联网产业还带动了什么物流业等等，临近双十一有很多工作机会出来，比如说招这个平面模特的，招临时的快递员的、 嗯、 招临时收货员，招临时这个卖家沟通的员我是真觉得尤其是这个双十一又走向了国际，包括台湾现在也有很多电商推了双十一、 嗯、 就你可以称它为中国在历史上给世界做的第五大发明。 哎呀，这个你看双十一哈，另外一边又碰上这 APEC， 但是我就看这两天这个所谓的主编他们都头疼、嗯、到底选哪个是头条。你看咱们这个毫不犹豫的还是选了双十一作为咱们今天的这个头条是吧，你就发现这个草根的力量或者说普通民众的这个力量 就是在中国普通的这个在我们心中哈，在中国来说，我觉得它是高过于对于这个上层意志的对于你普通人的这个影响力的。那当然之后怎么样发展，明年会不会继续再创一个奇迹，明年我们再说。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谢谢收听，拜拜。